Now we're coming through, yeah. Whenever you 来自于梦龙啊 ，Imagine Dragons 带来这样的一首歌《On Top of the World》。他们的好多歌曲呢，都是这种，我觉得配合上像一些极限运动啊，或者是那种励志的视频，都非常非常适合。而且之前我也在节目里面多次推荐过他们在今年的一张新专辑里面，哇，有一些歌曲简直写得太棒了，比如说《Wrecked》。 比如说 Lonely 啊，这几首歌曲呢都是我在节目当中强烈安利给各位的。而且在这张专辑里面，你能够听到的梦龙是有一个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感觉，跟之前确实有点不一样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音乐。上一秒这里还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哦，也许只不过是你的面具，忧郁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哦，让给我一点酒精。我是被你累的 maybe 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疯狂的想到你的是你是你，把那美丽穿的 keep 被哭。只是站在这原地舞台，为我深深生气，而我只为只为你。画面在脑中深处，把你这次穿的皮带裤。上一秒这里还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哦，也许这不过是你的面具，忧郁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哦，能给我一点酒精。我是 feel the lady maybe 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疯狂的想到你的是你是你，众人目光不飘，穿过闲言碎语，为你不管是否迷失自己，只要是你好的坏的都可以。 The music city 是我们的背景， feeling body everything's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本周跟各位聊一聊戒糖和控糖啊。其实在最开始的主题里面我们就说到了，强烈不建议大家呢从戒糖开始，因为太过于极端了。而且你要知道，我们身体当中很多调节心情调节内分泌都需要糖的参与，因为这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能量了。所以比起戒糖呢，我更建议各位的是控糖。那么控糖其实有几个方面要入手，比如说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碳水，能不能把一些这个快速的糖分，比如说快碳，像白米饭白面条这种的，一部分挪出来啊，换成一些粗粮粗细搭配，这样对于健康包括你的肠道消化都有非常好的好处。而且糖分在粗粮当中的糖分进入血液之后呢，经过缓释吸收，它的速率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不会引起你的胰岛素大范围或者说大的一些波动，那么这个对于你的身体机能来说调节是非常重要的。 Keep up.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et.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o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Bad bitches and your ugly ass friends. I cannot preach, Uh-oh. I cannot preach, Uh-oh. I gotta show them how a pimp get it in. First, take your sip, do your dip, dip. Spend your money like money ain't shit. Ooh, ooh, we too fresh. Got to blame it on Jesus. Hashtag blessed. They ain't ready for me. I'm a dangerous man with some money in my pocket. Keep up.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et.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o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Woo!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What you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Head to toe so clear. Look out. Everywhere I go, they be like,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把放在心里面，两个不同的世界交集着。 让两人不再沉迷我。小提琴的纵容，大钢琴上的节奏，爱不是能放纵，管它。深情抱着我，紧紧地抱着我，就像从来没有被经过、藏过。 让全世界看到。 好的，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沉重的脚步走向眼前未知的去路，我不会感到孤独。当我看不清感到迷糊，会在浓浓里迷了路，我不曾感到无助。因为我清楚他会默默付出，因为心深处他会给予援助。跟随他踏实轻盈的舞步，就能够在这世界里走，不要求回报，陪着赶路，长夜夜感到幸福。跟随他坚定自信的情歌，就能够离梦想近一步去实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眼前未知的去路，我不会感到孤独。当我看不清感到迷糊，会在浓雾里迷了路，我不曾感到无助。因为我清楚他会默默会给予援助，跟随他踏实轻盈的步步，就能够在这世界立足，不要求回报，陪着赶路，长夜夜感到幸福。跟随他坚定自信的情歌，就能够离梦想进一步去实现儿时的抱。世界旅途，不要求回报，陪着赶路，长夜也感到幸福。